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我和曹崇文带着顾小云找到了董建义的尸体，他呜呜地哭，我和曹崇文在旁边站着，耐心地等着他的哭声结束。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还哭个没完没了。我们等得不耐烦了，只好拉着他回去。我对他说，顾大姐，别哭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我和曹崇文一用力把他拉起来了，但他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，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，哇哇地哭，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一样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硬是把他的手从董建义的尸体上掰开，分开他们。我很粗鲁地推开他说， 行了行了，多脏啊，你抱着他走开，走开点，我来埋掉他。 但是他猛然吼了一声， 不准你埋，不埋怎么办？就这样摆着，我要运走，运到上海去。 你怎么运走？背着他上火车吗？ 把他火化了，我把骨灰带回家去。 我一惊，这可是个好主意，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。没有柴火，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，用它们呢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。他问我， 这附近有没有农民？ 我说，往西北走7-8公里有个明水公社。 那你带我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火，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。 他如此的固执，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他去。我们整整走了2个小时，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，买了几捆木柴。同时他对那农民说，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。那农民不干，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儿。但他给我们叫来了2个老头，说他们愿意去干，让我们和他们讲价钱。讲好了价钱，2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，拉着木柴往回走。经过供销社，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。老头说呀，尸体很难烧透，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。回到山水沟，那2个老头把木柴堆好，再把尸体码在上面，浇上煤油点着了。火势很大，很快就烧塌了木柴，尸体掉下去了。在火焰中，尸体突然坐了起来，吓了我们一跳。后来木柴烧光了，就往火里泼煤油。 终于煤油也烧光了，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，腿骨很长，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。我对顾小云说，再也没办法了，你呀，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。 不，我要全带回去。 他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，想把骨头全包起来，但是头巾太薄透亮，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的骨头。顾大姐，你啊，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，大骨头不好拿，也的确没那个必要。就是在火化场啊，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，你何必大老远的都背回去呢？再说你这样上火车，列车员会看出来的。 不，我要用那件毛衣裹起来。 于是他提了一大包的骨头回到窑洞，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，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，太小，他无论如何调度，骨头还是露在外边。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他，我告诉他，这个呀，是我去朝鲜作战的时候带回来的战利品，美国士兵的军毯。这毯子我已经保存8-9年了，舍不得用它。来农场劳教呢，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，军毯却保留到现在了，舍不得换吃的，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。他接过毯子去了，他说， 毯子用过以后，我洗干净寄还给你。 哎，你不要寄了吧，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。哎呀，能不能活那么久我还不知道呢。你呀，放在你家里吧，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，有一天去上海，我上你家去拿。 那好，那好，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。 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，他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，写下了他家的地址。因为时间已是黄昏，这天夜里他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。第二天清晨，我送他出了山水沟，指着南戈壁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，顾大姐，你呀，去那儿坐火车吧，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。我在戈壁滩站了很久，看着他背着背包往前走去。那个背包是我帮他打的，因为骨头多，背包很大，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，好背。顾小云的身体是瘦小的，而背包又大，背包把他的肩膀都挡住了。那块绿色的头巾他又裹在头上了。11月下旬的清晨，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，头巾的尖角在他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。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，我不是跟她说了吗？不要寄，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，有机会去上海的话，就去她家取毛毯。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地址。可是，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？你看我现在的样子，阳关。再说 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，把我头顶的山揭掉，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。如果真去了上海，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，那值不了几个钱，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，真想再见到她，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。那是1960年12月份，加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，为了取暖，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。我的那册笔记本啊，也被人扔进火堆，转化为卡路里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和李文翰在一起放了三年羊，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，毕业以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，他已经平反了，回到了省劳改局，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？1996年的一天，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，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，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我扭脸一看，就惊呆了，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翰吗？和从前不一样的是，他的头顶全秃了，后脑上的头发全都白了，其他都没变，高高的身材，黑黑的爽朗的面孔。我热烈的握手，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。他说，我就在这里住啊。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改局的家属院，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。在他家里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，还喝掉了一瓶白酒。他告诉我，平凡以后，他在武大亭农场当了十多年的生产科长，然后离休，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。谈话中，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。喂，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？我说记得。他说，我呀，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，找过她。我说，是吗？他说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1957年，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。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，我的手痒痒，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，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。有一篇呢，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，颁奖会就在上海举行。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，大伙儿自由活动，我去淮海路购物。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，商店鳞次栉比，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。我呢是想给老伴儿啊 买几件衣裳的。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，在武大平工作几十年，把两个孩子带大了，遇上我才成了家。他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。可是我跑了几家服装店，也没买成一件衣裳。原因呢，是时髦的太时髦，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。我继续逛商店，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，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。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，但是却庄重大方。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，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。我站住想了想，还真想起来了。近30年前，在明水的山水沟里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的时候对我说过，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，店名叫做伊丽莎白。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栋小楼房里。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，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。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，我走进了西装店。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，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，进去问问，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，不是很好吗？店铺啊不是很大，但是生意很火，顾客拥挤。我思考了一下，走进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，实际上呢，他也就30几岁，不到40岁的样子。耐心的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，才说：“哎，请问师傅，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啊？”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。什么老板？我们店呢是国营企业，不是个体经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最早，就在50年代刚解放的时候，这个西装店的老板，是不是姓顾？他的眼睛里现出惊讶的神色。你们这干嘛呀？公私合营的事儿我哪知道啊。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，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？”那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吧，他可能知道。按着他的指点，我从殿堂的过道上到2楼，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60的老同志。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，明确地告诉我，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，而是姓朱。怎么会不姓顾呢？老板的女儿告诉我，他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。是不是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啊？ 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上海啊，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。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，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。 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？老同志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栋小洋楼？那位女同志啊告诉过我，说她家的店后边有一栋2层的小洋楼，她家呢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。老同志摇着头说：“ 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店呢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。” 那是不是有过，后来拆掉了？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从来就没有过。我在这儿工作了20多年，后边都是大楼房，是解放前盖的，没有过2层的。 他说着说着，突然停止了摇头，改变腔调地说： 哎，你要找的是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呢？那儿的老板呢，最早是姓顾来的，公司合营以后换了新经理。 是吗？他的老板是姓顾吗？你能肯定吗？ 肯定，我一点都没记错。 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。 不对，就叫维多利亚，是你记错了。维多利亚后边啊是有一座小洋楼，现在还有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亲口对我说的，他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，是英国女王的名字。 没错没错，我说的没错，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。是你记错了，维多利亚、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，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。时间久了，记忆呀容易出错误。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，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。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，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，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。我谢过了他，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，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挺费事的找了去，如果顾家不住在那儿了，不是徒劳一场吗？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，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，或者不在人世了，不也是很扫兴吗？